以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及比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界积得安稳，风雨顺时，谷稼成熟。咁呢段经文咧就系解释，如果呢个国家咧系有种种嘅灾难啊，例如咗人种疾疫难啊、他国侵逼难啊，乃至到日月薄食难啊、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啊，嗱咁呢啲咁嘅灾难降临嘅时候咧，嗰呢个国家嘅主脑人，即系呢个管治者，同埋其他嗰啲神民啊，如果能够在呢个时候，一方面起一个慈悲心，凡是对于那些犯法坐紧牢狱，即是坐紧监的人呢，根据他这个罪的轻重，那些轻的我们就放了他，那些重的当时是不可以即刻放呢，就减他这个刑期，令他得到这个自由。再其次就依前所说，就是根据上一次即是迟啲嘅经文咧所讲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各种嘅法则，所以话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嗱咁啊，由此是因啊，以此呢个善根就及比如来本愿力故，呢个就真系可以讲咧系基咁啦。一方面我哋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以此这个善根和药师如来这个本因地中所发的十二大愿啊，两者和合之故，就令其国界就积得安稳啊，令到这一个有种种灾难这个国家呢，一切的灾难都悉皆得以消除，令到这个国家呢安然是稳稳当当这样，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個風雨的順時啊，我們個難之中呢有個非時福非時不雨，看看什麼有一個叫做是過時不雨難和非時風雨難。那加呢，由於我們如法供養藥師琉璃光如來以及呢是青蓮佛的名號啊，蒙佛慈悲的加庇，令我們得安穩，風和雨呢都是很顺这个时间，该是落就落，该是不落就不落，咁所以讲咧话风调雨顺啦。咁由于风调雨顺之故啊，就谷稼成熟，谷就我哋啲五谷咧，稼咧，咁啊亦都系五谷之一类成熟。就系话咧，我哋如果呢个风雨系顺时，咁啊所插嗰啲禾秧啊，种嗰啲谷咧，嗰啲禾秧咧就得意咧，系顺住呢个时间季节咧，开始慢慢长成，得以成熟。个一切有情就无病欢乐啊！嗱，咁如果谷稼成熟，嗰啲人就生活就安定啦。所以我都话，好似家下咁啊，落雨系啱嘅。呢日落雨啦，虽然系话阴阴天系冻，啲风又大啲，但系由于因呢啲雨啊，对呢个种田嘅人咧最好啦。有两三日呢啲咁嘅天咁嘅雨咧，嗰啲泥就可以松晒，嗰啲泥松晒就可以搵只牛仔爬咗嗰啲草，啲草爬咗嗰啲泥变成烂泥浆咯，我哋就可以插禾秧啦。平时假如家下嗰啲禾秧插唔到，都冇雨落，嗰啲泥唔松化嘅话咧，咁啊家下插唔到禾秧啊，又到六七月咧又冇得收成，当然人民就挨饥饿啦。所以呢种咧就系呢个时候落雨咧系最好嘅。所以就風雨順時，順住呢個時間，佢係該落雨就落雨，該有啲風吹下就有啲風吹下，所以話風調就雨順啦，先至人人有得食，跟住先至國泰民安啦。咁如果風不調雨不順啦，咁就民間嘅收割都尚且無，要挨饑挨餓啊！市民成日點樣得到國泰民安呢？所以加風雨順時，國家成熟。再加一切有情就无病欢乐啊！一切有情就是指呢个国家呢个人欢乐，就是由于风调雨顺，谷稼成熟，家家有收获，家家有得食，大家都家家都欢喜快乐啊！嗱，咁啊欢喜快乐，日常生活系安定啫。如果病痛多都系唔好嘅，所以加上咧 是无病，不单是生活安定，身体亦都健康，身体亦都无病，那你说是不是挺好呢？这些这样的太平盛世的好处啊，应该人人都希望有，人人都希望这一年四季都得到的。那如果我们想得到真的有无病，有生活安定，得以合家欢乐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受持这个药师法门。那从这一句经文四个字无病欢乐啊，就会显示出药师法门未必是跟往生西方那样注重于死后求生西方的事，而主要就是重于这个现世的生活之中，而众生是所需要的。可以说就这四个字是代表了的，是人都想合家欢乐，是人都想合家没有病的。那咁如果我哋真係肯如持供养嘅方法，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咁加上药师琉璃光如来因中所发嘅十二大愿啊，愿愿都係利益安乐我哋啲众生，咁以此因缘之故啊，就可以令到我哋就係风调雨顺，谷稼成熟，得到咧合家欢乐，加上咧系无病健康，咁你话系咪呢个生活啊系好好咧？佢话依其国中就无有报案，系弱差等神老有情者。嗱，既然国家系风调雨顺，系好难得嘅，所以咧跟住就喺呢个国家之中咧，就无有呢个报恶个弱差等神老有情者。报恶就系讲呢啲夜叉鬼啦，佢就系食人嘅。嗱，咁啲夜叉鬼咧，有空中飞行嘅夜叉鬼，又有地上行走嘅夜叉鬼，咁总之系鬼啦。呢啲鬼咧就好暴躁，亦都咧好凶恶嘅。如果佢啊要害人嗰阵时咧，佢就分分钟都可以害人。嗱，咁假如我哋受持呢个药师法门，之前所说嘅方式方法供养药师佛。咁加上药师啊本因地中所发嘅十二大愿度众生啊，以此咁样嘅因缘之故，既然令到我哋呢个国家风调雨顺，人人都无病欢乐，所以呢个国家里边呢，亦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暴躁凶恶嘅弱差鬼神嚟到扰乱我哋嗰啲人啦。嗱，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一点呢，我哋做人啊，好多人都好惊呢啲嘢。就最唔中意咧，聽到話有咩鬼啊，累我哋咧，最唔中意。你如果你唔中意有呢啲咁嘅事，唔想有乜事發生降臨自己身上咧，咁你最好最好就係誦下藥師經，念下藥師佛，包括念藥師咒，咁啊受持藥師法門，咁啊藥師佛嘅本願功德加倍之故，以用你自己受持藥師法門嘅善根之故啊。就可以令到咧，你就合家如意吉祥，冇有一切嘅灾难啦。佢话一切恶相就皆即隐没，所有一切唔好嘅相，即系咧令人睇到咧唔高兴嘅，或者令人睇到咧心惊啊害怕嘅，就皆即隐没呢啲唔好嘅相，唔好嘅境界咧，同时咧就系隐没。唔会令你咧睇得到，亦唔会令你听得到，所以你就心安自在啦。佢二察得你冠顶王等啊，寿命息力就无病自在，皆得增益。嗱，咁啊唔单话呢个国家里边风调雨顺，谷稼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就无有暴恶弱差等神老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即隐没。同时啊，呢、这个察得你个王种。你用管治呢个国家嘅冠顶王等呢啲人咧，寿命息力就无病自在，皆得增益。寿命就系佢一生人之中，佢无论几多岁咧，而家由于佢个寿元未尽啊，佢未曾享尽佢个寿元，佢个福报仲还在，未曾享完，咁因此咧，佢仲有寿命，仲留住喺呢个世间。嗱，咁所以我哋明白呢啲咁嘅道理咧，我都讲得好清楚啦。你寿而未尽，就证明你仲有福，即系等于话，点解我唔会饿亲咧？ 一共個米缸仲有米，咁咪得啦。就算冇錢買菜冇問題，總之有米落鍋食幾碗白飯啊，你都可以生存啦。咁個壽命咪長啲咯。假設如果你個個米缸冇米啊，咁即係話冇飯食，飯都冇得食啦。咁咪點樣可以長壽？咁咪餓死啦，係嘛？嗱，從呢啲咁嘅理由，你哋大家聽經咧，就已經慢慢領悟呢啲米。衣食到咁上下，日日咁啊，忽忽咁上下咧，你就要侵翻啲。如果你话米缸嗰啲米啊，你餐餐咁一忽一掹一掹一碗一碗咁忽嚟煮饭，你又唔够整翻一袋加翻上去嘅话咧，咁呢啲米忽下忽下就冇咯。啲米冇咗啦，咁啊，当然你想再煮饭啊，就冇米煮啦。咁就问题就发生啦。呢个生活咧，你呢个寿命啊，就发生问题，可能就会饿死啦。咁即係話咧，我哋個米缸忽下忽下咧，都咁上下，你出街咧就要買翻一包翻嚟侵落去。但譬如我哋一個學佛嘅弟子啊，要惜福啊。如果你唔惜福，樣樣都浪費啊，唔惜福嘅話咧，咁啊真係你啲福報享盡，你就冇啦。嗰陣時你想唔走都唔得啦。你想貪戀呢個世界，想食多幾年係冇可能。咁因此我常常啊，在講經期間咧，都講下我哋嗰啲住叢林點樣個苦，點樣生活困難，環境點樣個惡劣，唔係話同大家辛苦。事實上咧，佢哋嗰啲叢林啊，我都講過，唔係話冇錢食唔起，冇得食，非也絕對唔係呢個問題。嗱，咁啊，天靈子我講過，只要時勢好，佢收一年租就可以食三年。就以南華寺呢，我都做過南華寺個收租佬嘅。南華寺每一年兩季收谷啦，都好多嘅，絕對唔會話搞到食豆腐頭啊，食嗰啲胡蝦啊，食嗰啲焦頭啊咁艱苦，肯定唔會。呢啲問題就係話我哋呢個主持人統領大眾啊，要為大眾咧收福。如果個福唔收啲啊，唔識啲嘅話咧，生活過得太好啊，你嗰啲福報享盡就係咁就冇㗎啦。所以我哋一方面要享福，同時亦都要惜福，就亦都要收福啊。所以有一點呢，大家我常常都好少講呢個問題，就好似我哋好多人食燕窩，亦都有好多人呢買燕窩俾我食㗎，唔係話冇。由於我唔鍾意食，我唔想食燕窝，当然啲正常人就唔买俾我啦。如果我系肯食燕窝嘅，我唔怕自己损我个福嘅话咧，咁啊我食。如果我足我要食嗰阵，有人买俾我噶啦，肯定我家都有两盒燕窝仔喺房间，我冇食嘅，就只有睇过去边个地方咧探人，就顺手做个人情，当人情送俾人哋。咁啊，点解唔可以食燕窝咧？嗱，第一，我哋系讲戒律。好多人食燕窝，我知道唔使点名，我知道好多人食燕窝。点解呢？无形中系犯戒嘅。第一就系间接犯呢个食肉戒，即系杀生。点解啲燕窝咁又嗰啲有滋润啊，有咩养颜啊、补啊？点解啊？点解佢咁好啫？令到我哋有养颜、有滋润、有补，就是、因为嗰啲燕子呢佢去揾食啊！大家坐船都睇過噶啦，嗰啲喺個天空睇到個海處有魚，佢就飛落嚟，一個字嘴咧就夾緊嗰條魚咧，一字飛高就一字吞落肚。佢哋以魚為食嘅，咁啊嗰啲燕窩咧就係嗰啲魚膠嚟嘅，佢消化咗。咁啊，如果唔係魚膠咧，佢就冇咁嘅力量啊，能夠喺嗰啲魚崖削壁嘅地方、三尖八角嘅地方咧吐翻嗰啲膠出嚟。就好似红毛泥咁啊，黐得咁稳阵，就因为佢系鱼胶，有咁样个胶，有咁嘅力啦，先可以吐翻出嚟咧，喷喺嗰啲石嗰度，就黐住嗰啲石，干咗就可以有力量咧，就晾住佢哋，做一个斗。所以第一咧就间接一犯咗呢个食肉戒，嗱第二就犯咗呢个偷盗戒。点解咧？叫做偷盗咧？话明系燕窝啦嘛，燕就燕子啦，窝就系一个窦啊， 即係一個雀巢，係一個雀嘅雀仔嘅竇口嚟嘅。咁啊，二隻狗去揾食，咁啊揾完食就翻嚟屋企啦嚇。咁啊，嗰個燕窩就窩住佢，佢就瞓喺個燕窩裏邊。唔單話自己休息，乃至生兒育女啊，都係靠呢一個窩，靠呢個竇。咁啊，佢出去揾食，我哋就砸咗佢嘅，掹咗佢，破壞咗佢呢個家庭。直情啦，無問而自取，佢唔係同意俾你砸嘅，你係等佢走咗去外面揾食，咁你先至啦嚇，攞咗佢呢個燕窩，等佢翻到嚟啦，冇咗呢個竇咯喎，咁咪又重新嚟套嗰啲魚膠出嚟，咁啊套得多，套一次你就整佢一次，套兩次你就咁整佢兩次，偷咗佢，砸咗佢，套到最後冇得套咧，連啲血都套埋出嚟。所以有咗咪叫做血燕咧，又話特別好補噶，幾支佢都唔係血燕咧，仲要補，因為佢真係血嚟啊，而血都嘔出嚟。咁你諗下啦，你話係咪啱唔啱咧？所以咧，凡係食燕窩呢個都係我講啦，冇呢個經咧，又咁啊經文講出，我哋佢係憑呢個道理。第一就係間接一犯呢個食慾，雖然你唔係真正食魚，但係嗰啲燕窩咧係嗰啲變相嘅魚嚟，嗰啲魚膠嚟嘅，消化咗吐翻出嚟，起咗個雀仔竇。咁啊，第二你未經佢同意，佢一離開你就拆咗佢、砸咗佢、破壞咗佢個家庭。啊，無形中咧係靜靜地咧偷咗佢啲燕窩，等佢翻嚟冇你又再做過。嗱，咁啊呢個咧都仲係。其次啊，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哋都好選福。點樣選福呢？嗱，食燕窩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話係好似水咁樣嘅，就真係冇乜好食，寧願唔食。成碗都係水咧，燕窩好少，咁樣食飯咧，應該就冇乜好食，都不如唔食啦。嗱，食燕窩通常都係一碗，我哋食飯一飯碗啊，咁啊結頭頭咁好似漿糊咁嘅，啊咁就好食啦。尤其是食甜嗰啲冰糖燉呢一碗咁啊，結柴柴咁嘅攤凍之後咧，咁啊幾匙羹就食曬噶啦。你哋有冇想過今日嗰啲燕窩啊，過萬蚊一斤啊？咁你嗰一碗結柴柴嘅燕窩幾多錢？你知唔知啊？今日經濟唔好，世界唔好，時勢唔好，好多人冇嘢做啊，攞公援，生活都發生問題，等於話呢一碗燕窩咧。一般今日嗰啲艱苦嘅人家係一日嘅食糧一家大細啊，咁人哋一日嘅食糧，我哋三兩匙羹就食咗啦。咁啊，試問自己有幾多福去享受食呢一碗燕窩，就真係要諗過諗過考慮考慮啦。咁啊，因為咁嘅理由，恐怕選自己個福，個福選咗啦，個壽命咪唔長咯。咁就因此咧。我從來咧唔搞食燕窩嘅，人哋送俾我係個人情，我左手收嚟，睇過邊個有緣，或者我探同參師有個病，我左手就送咗俾人噶啦。就係、是、自己惜福啊！你如果你在在處處喺你嘅生活習慣裏邊咧，你惜啲福，唔係話你有錢就好似咧，我有錢啦，我又唔係偷嘅，我食得起啊！不是说有钱吃得起就没事啊。那些福呢是自己收的。那些福如果你选得太多享得太多没福了，好像个米哥你猛咁忽米煮饭，你不侵返啲落去啦，忽晒冇就冇得吃的啦。我哋个福都是一样啊，人生几十年个福呢是有一定的。你个福享完，你个生活太过豪华，太过浪费啊，就变咗咧，选咗你个福，你个寿命息力，与共咧有病就唔得自在，加或寿命息力咧，就由于你收到啲福，你有个慈悲心，你收到啲福，所以你有福，你个寿命就长，你个身体个外表咧，你个气息啊，你个身体个魄力啊，都非常个好。咁啊，佢哋寿命息力都好啦，嗱无病就自在啦。你想自在，你一定要冇病。有病边系自在咧？成日耳聋又再牙痛咁简单啫，都有排你辛苦噶。 唔好話變得頭痛啊，都係好辛苦噶。咁啊，加壽命息力都健康，就冇病，冇病身體自在。啱啊，皆得增益咧，就係壽命係增加，息力係增加，咁啊病痛就減少啦，就唔係增加啦。咁呢個係屬於咧你自己修嚟個福，點樣修法咧？就係啦，依前所說。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以及咧自己咧生活之中咧，尽量唔好咁豪华，唔好咁奢侈，唔好咁浪费嗰啲物质。除咗自己唔好咁受用太过丰富之外啊，就算一切嘅物质冇必要，仲可以用或者仲可以食嘅，我哋都唔好掉咗佢。你掉咗嗰啲嘢啊！就是浪費了那些東西，都是損福啊。我們在這個天的底下，在這個地的上面，天地之間，中間就是我們的人。我們的人怎樣可以生存呢？全靠這個天地保護我們，也全靠這個天地啊，生長出來這麼多個五谷啊、瓜啊、果啊，給我們呢，有地飲食，才可以生存。而且我哋所有嘅飲食絕對唔係偷翻嚟嘅，係自己每一個人去做事，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所以我哋咧日常生活咧，千萬唔好浪費呢個物質，唔好過分嘅奢侈豪華，咁你就會增加好多福。咁你有福啦，咁你壽命咪長啦。所以我哋叢林嗰啲老前輩、嗰啲老和尚。嗰啲大和尚嘅主持人，唔係話呢個叢林呢個大寺廟咧好艱難，艱難到啦食條青菜都食唔起，唔係咁講，絕對唔係呢個問題，係食得起有餘。主要就係咧出家人個生活一定咧要平淡，咁啊我哋咧就能夠在過堂嗰陣時啊，哇乜點解咁平淡呢個生活咧咁苦咧？因為諗到苦。你先就好发心去修行，因为谂到苦，你个道心先就可以增长；因为谂到苦，你先就可以向呢个佛法里边咧去修学。如果你样样都般般如意现成，你唔会发道心。不过咧，如果真正你有咁嘅福，般般如意样样现成嘅咧，你真系要惭愧惭愧啦，要好好地咧自己咧向呢个佛法里边咧。多多的修行，如果不是浪费施主的金钱，你的福报享晒，问题就多多了。所以说加冠擦地利冠顶王等寿命生命无病就皆得增益，这些完全呢都是啊，你肯受前这个药师法门，供养药师法，仗着药师琉璃光如来因地中所发的十二大愿的因缘之故，加被之故啊，才可以得到如是的好处。他说安南若帝后妃主楚君王之大臣父相中公采你百官礼书为病所苦及如厄难亦应造立五神幡燃灯烛明放诸生命散杂积花烧众明香就病得随遇众难解脱。这段经文呢除了这个皇帝啊，这个储君之外呢，咁有关啊皇帝个内廷内宫里面所谓皇后啊、妃嫔啊、其他一般个大官啊、大臣啊，如果有灾难嘅时候呢，亦都应该呢如上文所讲，咁供养药师佛，加上药师佛个慈悲愿力加倍，都可以令你解除一切痛苦，消除一切嘅灾难个安难咧。若帝后，嗱帝后即系皇后啦，系皇帝嘅太太，皇帝嘅皇后，咁啊佢就帝后啦。嗱妃主咧，妃就系除咗皇后之外啊，咁啊就此做皇帝咧，可以讲啦，享尽风流，一般嚟讲话三宫六院啊，咁啊皇帝嘅内廷内宫里边咧，除咗皇后之外。仲有好多個妃嫔嘅，所以佢就妃啦。主咧，咁啲妃嫔雖然咧 比呢個皇后咧係冇咁大嘅權勢，但佢始終佢都係皇帝嘅妃嫔啦。尤其是嗰啲得寵嘅就更加有主意、有主權，所以佢就妃主。儲君就王子啊，嗱王子咧就係皇帝嗰啲仔，其實儲君都係，不過儲君咧個身份就高好多啦。咁啊，即係咧，我哋睇嗰啲粵語殘片啦。啊，咁呢個係皇太子，係繼承皇位噶，所以咪叫做儲君啦。嗱，其他嗰啲王子咧，只係皇帝嘅仔，呢個肯定嘅。但係咧就未必一定有資格做呢個儲君，做呢個皇帝嘅繼承人。所以儲君就係皇帝嘅太子，皇帝嘅繼承人。其他所講的王子呢就屬於是皇帝的仔啫。大臣、富商、大臣就嗰啲高官啊，咁咪佢哋大臣，就好似今日咧，香港啊、澳門嗰啲乜嘢司、乜嘢司、乜嘢司嚇，好似財政司啊嗰啲都係司級人物咧，司級嘅大官咧，咁咪叫做大臣。富商咧就屬於輔助呢個宰相，叫做富商。所以根據呢個副相對上呢個大臣咧，係屬於呢個宰相之類。副相咧就係宰相以下，個級數稍微低啲咁多，佢只係輔助呢個大相大臣，輔助呢個宰相，合埋佢哋大臣副相。中宮就宰女啊，中宮咧即係太監。咁啊，太監咧就喺呢個宮裏邊咧走來走去嘅，服侍皇帝。服侍皇后妃嫔，所以佢喺呢个宫中里边生活嘅，咁啊佢哋中宫即系太监，嗱彩女咧就系即系嗰啲皇帝里边啊，即系呢个皇宫殿里边咧嗰啲彩女，亦都系服侍皇帝、服侍嗰啲皇太后之类嘅。百官就嚟算啊，百官就系话除咗宰相以共咧副宰相之外咧，再下啲嘅。一般嗰啲百官或者好似咩省長啊，或者係鄉長啊，或者係縣長啊，乃至乜嘢嘅主任啊，呢啲係屬於啲官之一類。不過呢啲官咧，每一個地區都有，每一個城市都有，每一個鄉鎮都有。咁呢啲官就好多啦，多到咧都唔能夠用其他數目，只能用個百字咧代表，即係好多好多呢個普通嘅官。黎庶咧就是、我哋普通嘅人民。即是除了做官，除了这个皇宫里面有身份的人，其他那些我们还说无官的一身轻，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是每一家每一户自己做事，自己稳食安分守己过生活，这些就是黎庶就为病所苦，这一句就讲出以上所列出这么多的人，他有什么问题？为病所苦啊，病苦呢亦都是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很重要的。你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丛林有一句话，他说修行人要带有三分病。如果以世上讲大家来自猜他们，其实不是，你们不要迷信，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因为这个病苦任何人都无法免离，就算你宿生杀业重，今生平安大吉，但是不是代表你们一生都没有病，等于说没有死，不是这样说的。人是总有病，不过你宿生的杀业没有那么重，当然今生的病苦就肯定是少一点，即使有病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宿生杀业比较来得重一点，今生这个病苦就很多，而且病到你都好痛苦的。所以我哋一个学到真正一个出家人，从前嗰啲丛林老前辈讲啊，佢话我哋呢个修行人要带有三分病，即系话咧唔系话好严重啊，但系少少个唔舒服咧，带有呢啲咁嘅三分嘅病苦，你就先至知道我哋啦吓要修行啦，已经开始病啦。如果你再不修呢，病得两病，病到没得医呢，就是这样算数。你到那时候你想的念佛，你想的诵经，你想的拜佛呢， 都冇機會啦，因為你都唔會喐啦，你都死鬼咗啦。咁就算你唔死咧，已經病得太苦，都冇曬精神，點提得起呢個道心啊？去念佛、去拜佛、去誦經咧？咁既然咁個問題發生，所以我哋再未曾大病苦嗰陣時，只係少少啲有啲病，覺得唔舒服。到呢樣好咗，那樣又嚟啦。總之成日都係啦嚇，有多少問題，咁啊先至可以咧增加起你呢個道心，向佛學習，向佛修持。所以修行人咧要帶有三分病，就係咁個理由。乃至到我哋講話食飯嗰啲餸咁艱苦，亦都係同樣嘅道理啊！我哋食飯為乜事肚餓？其實肚餓都係病啊！我哋食飯就係佢哋食藥，呢種肚餓病咧係要用飯、用粥、用菜蔬餸先至可以食落個肚咧，將嗰啲腸咧塞得滿滿，先至可以醫到呢種腸飢餓嘅病。咁啊，既然係病啦，我哋但求嗰啲藥咧係適合。總之咧，粗米又好，幼細米又好，靚菜又好，菜頭菜尾又好。總之能夠食得食飽，唔怕餓餐，可以有氣力有精神去誦經拜佛，咁就可以啦。所以為病所苦啊，就吸完厄啊，同埋其他嗰啲咧係災難啊，令到我哋啦嚇好多問題，好痛苦。例如風災啊、水災啊、雨災啊等等啊、火災之類咧，都係令到我哋嘅人咧遭遇呢啲咁嘅災難咧，係痛苦啊，咁就厄難。咁啊，應該點樣可以免除呢啲咁嘅病苦同埋壓難咧？向下就教我哋啦，亦應做立五色神幡，亦都應該同前所講啊，做立呢個五色線所做嘅神幡，即係同幡寶蓋，就燃燈燭明，淨係燃49盞燈咧，係繼續呢個光明。我哋呢個光明不斷。呢、这個長壽燈啊，呢、这個長命燈係照住我哋，令我哋啊呢、这個心光咧係得以顯化。因此我哋要點油燈啊，要延續我哋呢個心地嘅光明，就放諸生命，放種種咧嘅生命，即係放生，就是、散集色花，即係想佛前。散呢個雜色種種顏色唔同嘅花，就燒種明香啊，燒嗰啲啦嚇，種種唔同嘅香，於是就可以病得除癒。呢啲就係修藥師法門所得嘅功效啦。我哋咁樣去做咧，像佛嘅慈悲加臂力，以及自己咧咁樣嘅愉快供養藥師法各種嘅善根力所扶持之故啊，我哋嘅病就得以去除。身體就可以痊癒，佢話病得隨癒，就眾難解脫啦，一切種種嘅災難得以解除，得以咧係脱開，唔怕再俾種種嘅災難啦係纏縛住。佢話以前安南問究竟菩薩如善能者，雲來以盡之命係宜可增益。嗱，咁呢一段文咧就係安南成上文，既然聽到。如果是修持藥師法門，就可以增加這個壽命息力，乃至到無知病苦一切災難都免除。那在柯南來說呢，當然他就很明白，他絕對不會不懂，但是為了我們未來那些眾生呢，即使他有份聽，他都未必都聽得透徹，明白了解得透徹。所以安南尊者大慈大悲，为我哋啲末世嘅众生咧，就系请问救脱菩萨话：善男子啊，云何以尽之命？云何即系点解呢个命已经尽啦？即系寿元已尽啦？呢个生灭，呢个生命嘅路程走到最后啦，但系如何增益啊？仲可以增加佢个寿命息力嗰种嘅利益，即系话唔怕走人。仲可以留在呢個世間咧，咁啊，救脱菩薩言大德嗱，呢啲經文一樣啊。阿難同救脱菩薩講，稱為善男子，因為佢係在家菩薩。嗱，咁啊， 救脱菩萨咧，既然答阿难所问咧，叫佢做大德咧，因为阿难系个出家者，系一个小乘嘅比丘相，系一个标准嘅出家人，所以尊称佢为大德。佢话如喺不问，如来说有九还死耶？就问翻阿难一句，佢话阿难啊，你有冇听过佛常常讲有九种还死？即系咧有九样横死，即系唔应该死，咁啊结果呢个人死咗啦，咁就叫做横死。咁啊既然横死啦，如果你救翻佢啊，受持药师法门救翻佢啦，咁啊叫做咪延续佢个寿命咯，咁啊延续佢个福力咯，佢就唔怕咧系咁快就走咗去咯。就答复佢所问，云何以尽之命？就是、如何增益？答复佢呢个问题啦。如喜不问，如来说有九还死者，是故劝造逐明翻灯，就修诸福灯，以是咁嘅因缘之故啊。佛常说说有九种还死，我就想救呢啲九种还死啊，救呢啲唔应该死，佢就死咗去嘅人咧，所以我就劝我啲人咧做呢个逐明翻灯，即系逐翻我哋自己呢个生命嘅神翻，用燃灯逐明。做乜啊？系供养药师佛啦，就收诸就福灯，就系收咧种种嘅福灯，例如放生啦，例如散花啦、烧香啦，咁啊供养药师佛，自己收种种嘅福灯，就以收福故，尽其寿命就不经苦难。由于我哋收福即系有福，如我头先所讲，好似个米缸咁啦，你猛咁餐餐忽嗰啲米去煮饭，你就唔侵翻落去嗰啲米落去啊！你忽得幾多餐啦，咪冇啦，咪變咗即係冇福咯，咁咪會挨肚餓啦。如果我哋煮得幾隻牙，嗰啲米少咗好多咯，有機會去出個市場買翻一包嚟補翻上去，咁你咪就唔怕冇米煮飯餓親咯。我哋個福都係一樣啊，我哋個福生出嚟，人人都有福嘅，只係咧好與唔好多少嘅啫。咁但係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啊。日日都系咁啊，享福；日日都系咁啊，去食饭。如果你唔收翻啲福，唔惜翻啲福咧，你啲福享完，你就会饿死噶啦。所以家话收诸福德啦，以收福故，因为你收福之故，你有福，你就唔系咁容易死咗去啦。话尽其寿命，就不经苦难啊！尽你有生之年个寿命几长都好啦。就唔使经过种种嘅病苦，要用种种嘅灾患，佢话不经苦患就系你有福。如果冇福嘅话，问题多多啦。嗱，咁由于头先救脱菩萨同阿难讲，佢话如喜不问如来说有九还死者，咁啊当时咧救脱菩萨就讲究个修福，可以免离呢个九种还死种种嘅灾难。咁啊，迦阿难咧听见咧，救脱菩萨讲有九还死，究竟系边种边九种还死咧？所以佢就追问救脱菩萨啦。佢话阿难问言，所问嘅问救脱菩萨，个云九还云何？你头先讲话佛说有九种还死，究竟系边九种还死啊？佢话九还云何？亦都有云何九还啊？乜嘢叫做九还咧？就救脱菩萨言。若知有情得病虽轻，即系好似咧唔系好重嘅啫，少少咳嗽或者架天时唔好啊，你话佢冻又唔系好冻，你话佢热又唔好热，一个唔小心咧着少件衫咧，好容易摄一摄，咁就变咗咧伤风。其实伤风就好简单嘅啫，可是呢个人咧佢唔识得调理，得病虽然好轻，少少伤风咳嗽，但系医无医药啊，但系佢冇呢个医生同佢睇病。亦都冇呢个药俾佢食，我话言无医药，个看病者亦都屋企里边咧冇同佢睇病嘅人，即系照顾佢嘅人，既无医生同佢睇病，亦无开药俾佢食，亦都冇照顾佢嘅人。当然佢呢个病啊，只有加重，重到不能再重咧，就无缘无故咁啊死咗啦。嗱，咁啊向下有另外一个问题，佢切腹如医。就是、受而非药，就咪假设即使咧佢唔系冇医药，又冇呢个汗病，即系有医药又有呢个睇病， 可是呢這個醫生呢不是一個正牌的醫生，是一個黃綠醫生啊。他跟你把脈呢，其實你是傷風，他就整一劑呢是補身的藥給你吃，那那些傷風應該要散啊發啊去的嘛，他不同的散不同的發，還整劑帶有補的藥給他吃，困住那些傷風不出得來，是不是將他困死呢？所以說似乎與受與非藥，即是給他那一種呢不是對症所下的藥，就十不應死就疑變還死，這個人他的病不是很重的，他實實在在呢是不應該死了他的這些病，很簡單的，很容易就醫化好的。但由於啊這個醫生呢跟他開的藥方呢藥不對症，剛剛來的相反，令到他呢吃了之後啊不應死就疑死了，那就叫做是還死了。其次啊就是又信世間邪魔外道妖異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動，心不自在，福問力禍，殺種種眾生，解咒神明，呼諸妄量，請乞福佑，欲企延年，終不能得。這種就是解釋呢世上人的愚痴，想求神問福，畫符寫咒，這些都是屬於呢不正常的方法啊，屬於迷信啊。我又相信世間那些邪魔外道邪，就是不正的魔呢，就是他的心術不好的，外道呢就是心外求道，不是求自心的道，那是外道。妖孽呢就是那些妖精鬼怪那種的業力的罪力呢來到啦啊，妖年來過妖孽之師，就妄說禍福。那你既然醫不好病，真正的醫生你又不去看，就信埋這些這樣的邪魔外道妖孽之師，你去找他了嗎？找他呢其實他就不是個醫生，好好的醫生你不幫襯，你幫襯這些這樣的邪魔妖怪，他就哎呀你不得掂啊，你的氣息又不妥，你梗係中了邪，咁你中咗邪啦，你應該就要俾啲錢我啦。嗱，你俾啲錢我，我幫你做啲乜嘢法，教你咧又畫啲乜嘢符，啊，咁啊燒啲乜嘢咒，咁你就會好噶啦。嗱，所以佢就禍福啦。妄説咧就係講得唔真，先咧話你嘅災禍嚇你一嚇，再嚟咧你咁嚴重，你幫襯下我啦，你俾啲錢我啦，我幫你拜下鬼啊，請下神啊，咁你就好噶啦。咪有福啦，其實真與假呢就只有啦嚇，佢自己知啦，所以佢就妄説禍福，就變生恐動。嗱，呢個聽到佢講呢個人咧，佢生起一種啦，好恐怖，因此個心咧就喐動啦啊！既然佢咁樣講，啱唔啱咧？話我面色又唔好，我好似撞咗邪，我應該就冇乜病嘅，係撞咗邪啫。咁既然撞一邪就有災難有禍患啦，佢話叫我俾啲錢佢，佢同我啦嚇，畫啲符或者寫啲咒，飲啲符水，食啲咒水就會好啦。咁啊啱唔啱咧？佢自己假期不定，跟住個心就喐動啦，係都係搏一搏啦，都係試一試啦。咁啊心不自正。佢呢個心咧，自己咧冇呢個正知正見，冇呢個真正嘅智慧去輔助佢，咁佢就俾呢個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咧所轉咗去啦。咁啊點樣做法咧？佢就卜問就覓禍，佢就叫呢個外道妖孽之師咧同佢咧嚟個卜，卜就卜卦，問咧就問一問，覓禍咧就找尋。點解我有咁嘅災禍？咁啊簡單啦，你問佢，佢梗係話你有噶，啊咁啊話你又咁樣，你咪相信咯。咁啊點樣補救咧？咁啊殺種種眾生，就解咒神，佢就叫你拜神拜鬼。嗱，既然拜神拜鬼啦，你點樣去喐動嗰啲鬼神幫你啫？啊，你劏只豬啦，或者你劏幾多隻雞都拜佢哋啦。咁啊殺種種眾生，其實咧。你放生唔使睇醫生，可能都會病好。你家下唔單唔做放生啊，仲殺種種眾生去解咒神明，解開你嘅疑團， 去啟咒那些神神怪怪，令他們呢想告訴你聽究竟呢是什麼的問題。夫諸妄量啊，就是呼喚呼喚那些妄量鬼，請黑的福有，請這些妄量鬼呢給你的福來到保佑你。這些都是呢愚痴的人啊，不明白這個因果才做這些這樣的事。所以我們呢不要做這些這樣，你聽過藥師經呢，你從前未聽藥師經你去做可以說你不懂，如果你聽過這個藥師經我說得這麼清楚的呢，你如果你再是這樣做呢，就變成你真的愚痴，已經真的愚痴了。所以呢你有什麼病痛你應該去看那些真正的醫生，千萬不要呢去寫符寫咒吞那些符水吞那些咒水。如果這樣就好了，那些我的醫生學了那麼多年花了那麼多錢拿著政府花了那麼多錢去栽培那些醫生，那些醫生學了那麼多年，那就等於白學，那學來做什麼？那你跟他問一下那些鬼神就可以喝些符水咒水就搞定了，那學醫生做什麼？相信在上很多人你自己的仔女都学医生做医生的，那是不是白晒心机？所以我们要正信，不要迷信，不要啦看风水，不要啦求神问卜，你一定要自己呢要依正这个合法的修持，去念药师经或者念地藏经或者念呢弥陀经，修西方净土法门或者念观音菩萨大悲咒，这些是真正的正知正见的正法，你就可以多修可以多学可以多精进。除了佛法之外呢，其他那些妖妖怪怪啊，你千万不要信啊，发财的是他啊，不是你啊。所以呢我们既然他叫你杀种种众生，你已经犯了杀戒，再解咒神明呼诸妄量呢，就已经你的心纯正。请克福有欲气而年呢终不能得，这次讲明了就否定你这样做去求神问卜想保佑你的长命呢是绝对不可能。各位愚痴就迷惑，就是你自己的愚痴是迷了你自己的真性，被那些邪魔妖怪呢是惑乱了你的心，所以令到你信邪倒见，信这个呢是邪知邪见，信这个颠倒的见，将正就当邪，将邪就当正，那就颠倒了，好像将官就理大，那就颠倒了。谁令就还死啊，以是之故你不好好地看医生，不好好地修学佛法，修养自己的自心，你还要做完这些这样杀种种众生，解咒神明，呼诸妄量，请阿福佑，欲企而年，终不能得。你个愚痴，你个迷惑呢？你想唔还死都几难啊！所以遂令还死。嗱，还死呢就我小事，咪人总要死嘅，最多啦，你话还死咪死早几年啫，系嘛，都唔系问题。最难下边嘅入于地狱就无有出奇啊！呢度八个字都最严重啊！点解我哋会入地狱呢？就由于你的知见不正，你杀种种众生去解咒神明，去捧住那些妄量鬼，请克福佑，欲企而年，你因果不相符了。你想长寿延年就要放生，你反而杀生害命，你又怎样得长命呢？就变成因果不相符，你这个知见就不正确，那么知见不正啊，是一种堕落地狱的因。所以你现生不单是得到横死，死于不正常，死了之后呢，以你这个邪知邪见的因啊，就招这个邪知邪见的果，就入于地狱。几耐时间啊？无有出奇啊，不是这么容易走得了啊。就好像人世间呢，犯罪犯这个严重的刑事罪行，不要说枪毙，就判处无期徒刑，一路要坐到死，由初出入去坐监，一路坐到死为止。只有抬个尸首出去，唔系话你嘅人咧行出门，系抬你嘅尸首抬出门。咁你话几苦咧？所以话入于地狱 就冒有出嘅四名叫做初患，九患中咧就第一种嘅患，咁啊叫做四名初患。嗱，咁啊向下咧，仲有八种就比较简单，就唔系话详细咁样讲啦。呢个初患咧唔应该死，自然患死咧就比较解得详细啲。嗱，咁啊以下嗰八种患咧，我哋就可以咧以呢个初患做一个比例，系心领神会啦。各位二者。患被黄花之所诛戮，就是我哋有一个人咧啊，犯咗呢个皇家嘅法律。嗱，黄花咧，旧时嗰啲法律咧系皇帝所立嘅，皇帝话点就点啦，咁啊叫做黄花之所诛戮。你犯咗严重嘅黄花啦，可能咧要被杀头。咁呢个属于还死咧。嗱，如果你唔做呢个严重嘅罪行，啊黄花就冇或者拉你个杀头噶。你就唔使死咯。你由于你本来唔使死，你偏偏做呢啲犯法嘅事，犯呢个严重法律，咁咪要判死刑，要杀头，咁咪唔应该死就要死，就还死咯。嗱，三者就田猎嬉戏，单任嗜酒，放日无道，横为非人，夺其精气。咁啊，九环中嘅第三种咧，就田猎嬉戏，田猎咪即系打猎啊。嗱，我哋一个学佛嘅弟子啊，出家嘅人绝对唔会做呢啲嘢，在家咧就常常有啊。佢哋住喺嗰啲山上边，喜欢游猎啊，即系揸支枪打嗰啲雀仔啊，或者嗰啲野兽啊，咁啊将佢打死，打死当然你就杀咗佢啦，变咗啦，又或者自己跟住我哋食咗佢，呢啲系佢哋田猎啊，嬉戏就系以呢种咧。是打仗的为生，打仗的为你那种的兴趣，嬉如嬉笑，那么他们田猎嬉戏，就是他们喜欢呢去打雀仔，喜欢呢钓鱼。那我们不要钓鱼啊，你要知道为什么不要钓鱼呢？钓鱼呢，你知道他那个鼻嘴唇啊咬住那个鱼钩，你才可以钓他上来嘛。那你就上来，你紧是一扯嗰條魚咧，那個嘴唇咧就崩咗啦。所以凡係嗰啲人崩嘴咧，都係屬於個畜生啊！釣魚釣得多，虐待佢哋虐待得多，所以今生佢亦都崩嘴啊！係如是因就如是果啊！所以我哋明白呢啲咁嘅經文嘅道理咧，唔好打獵，唔好去釣魚啊，唔好貪心就，嘿，我哋玩下啫嘛。一切都有因果啊，如是因肯定是受呢个如是果报啦。个田猎嬉戏唔可以做，单淫就嗜酒啊，单淫就单着于呢个男女嘅淫欲，嗜酒咧就系喜欢饮酒。嗱，咁啊，本嚟饮酒咧，好多人有一个问题，佢话我俾人问过好多，可能问过一百次都唔止啦，加讲俾你听就超过一百次啦。佢话杀生食肉，我哋就唔应该做啦。他说喝酒不是杀生，亦不是食肉，是用那些谷或者那些花果是酿制而成，并无杀生的成分，与佛法不抵触。那么为什么又不可以喝呢？很简单，酒能乱性，我们喝酒之后会乱了我们的性，做出很多违背良心的事。加在香港呢就有条这样的法律，旧时没有这个法律就要详细解释，加上不用解释，凡是有车祸发生，警察来到，第一个就测验你的酒精，看看这个驾驶的人有没有喝酒，喝了酒看看这个酒精的容量超不超过法律规定，假设不超过法律规定呢，那就公事公办咯，是吧？咁大家登记好啦，你陪边我就好，我陪边好，咁咪算数啦。咁如果问你饮过酒咧，就属于犯法啦，就马上拉翻扣留你住先，慢慢审问你。如果有罪就罪加一等，唔准饮酒啊嘛。你酒后驾驶啊，个酒精作怪，仲要话撞死你自己都罪有应得啦。你最怕撞死人，咁咪无辜。所以呢个嗜酒咧。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亦例如从前有个人因为喝酒五戒都犯齐， 嗱，咁呢啲咁嘅故事咧，家下咧我唔講啦，留翻上嚟有機會啦嚇，嚟咧再同你哋講，都係因為飲酒，我哋做出一切唔正常嘅行為，都係飲酒啊！佢話嗜酒，就放日就無道啊！嗱，又單飲又飲酒，肯定呢個人咧絕對唔係一個精進人，絕對於呢個佛法咧唔會好精進。反而仲放人啊，无道呢，即是冇咗呢个限度，随时随地佢担任，随时随地去饮酒，总之是放人行行散散，咁有人啦、啊、对佛法唔精进。嗱，咁既然佢又系田猎嬉戏，又担任嗜酒，又放人无道，当然嗰啲鬼神呢对呢啲咁嘅人啊就会侵害的了。所以我哋一个学佛的人最紧要道心好，即使你冇咩大学问，嘴巴唔会讲唔系罪过，唔系问题，最紧要你道心好啊。如果你道心好，龙天护法善神唔会亏待你。唯独是韦陀菩萨他同佛讲过的，我绝对不会被一个修行人饿死。所以呢，二次大战日本人打中国侵略香港，其实我都是受害人之一。如果当时那些出家人都很多很多，你有没有听过啊？二次大战日本人侵略中国，侵略香港，中国和香港因为这样有出家人饿死的，你有没有听过？饿死世俗人就好多好多，随时你听到，但是饿死出家人呢，你应该听不到了。就是韦陀菩萨同佛讲过的，只要这个出家人他真正是有道心修道，以道呢为他的出发点，以道为他的目的，他这种的修道者，我韦陀菩萨和他的护法善神，那么一定呢是拥护这一个修行人。既然拥护修行人呢，就不会令他饿死，令他呢安安静静这样，即使生活苦一点都不会有问题，都有的生活，令他这个道心呢是得以增长啊。那么既然韦陀菩萨和他的护法善人拥护了，你说那些非人的鬼啊还有什么机会入侵，夺你的精气，破坏你的精神，令你的精神错乱呢？绝对不会了。反过来，如果你田猎嬉戏，担任嗜酒，放人无道，可以讲话全无道心啊。当然那些非人的鬼怪妖精呢，就会乘虚而入，就夺其精气啊，令你无精打采，冇离神气啊，是这样游游荡荡有一日。咁呢啲鬼神仲唔扰乱你，仲唔破坏你，所以令到你个精气消散呢，寿命都玩完，因此就名为佢做第三种嘅横死。个四者横为火焚，即系大火焚，即系火烛啦，火烛啦，咁啊你又好瞓喎，咁啊嗰啲火人哋都走晒啦，烧到你个嗰张床先，就知道火烛啊已经都冇地方走啦，咁就俾火烧死咯。五者还为水力，咁你又唔会游水，突然间坐船就船沉啊，咁就变咗你俾啲水力溺死，即系浸死啦。咁六者还为种种恶兽所踏，或者你出门行过啲山路，遇到嗰啲狮子啊、豺狼、虎豹啊，嗰啲都系食人嘅野兽嚟嘅。咁你遇到呢啲咁嘅野兽咧，就算你唔好彩，就算你唔好运。俾嗰啲种种恶嘅野兽将你食咗，咪即系唔应该死，变咗咪横死咯。佢七者就横堕山崖，或者喺呢个悬崖削壁嘅地方咧去旅行，唔小心踩歪一啲咁多，就跌咗落个悬崖削壁，即系话粉身碎骨啦。咁亦都系跌死到个横堕山崖。八者就横为毒药。怨土咒在起尸鬼等之所中害，这个就是属于或者被人感觉毒药 将你毒死，或者那些鬼怪啊，那些所谓燕梅鬼将你害，或者那些起尸鬼用那些嘢，用那些枪啊剑啊将你打中，因此就死了。狗只饥渴所困，不得飲食地而便橫死，這個就最明顯了。饥餓就沒得食，頸渴就沒有水飲，那合起來就饥渴了，又饥餓又頸渴，兩樣困擾住你，即是說你又沒得食又沒得飲，說不得飲食。我們的人呢，如果生活沒得飲食，不餓得幾多天而已，咁就不得飲食咧，就變咗餓死啦。咁就唔應該死咧。結果咧，因為冇飲食，我所以而變還死。即是視為如來略説還死，就有此九種啦。我哋嚟一個總結，以上所講就係佛咧略略地講出咩叫做還死咧。以上所講一共咧係有九種，啊，其餘復有無量諸話。是難可具說，其餘呢除了樹上九種橫死之外，其餘還有呢很多很多的橫死，說無量這麼多，數目說不出那麼多，都難可具說，很難以呢一樣一樣都說得出來。以上的九種呢不過是大概是有九種，如果詳細說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種無量這麼多，很難以說得出來。佛說阿難，比言魔王主論世間是明直之記。這次就解釋阎羅王真的有這個生殺之權。我們一個學佛的人修行，主要就是將來希望有朝一日走了，就走去西方或者走去東方，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恭喜，千萬就不要走去見阎羅王。如果走到見阎羅王呢，就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就好像我們的人在世間上這些窿窿爛爛，你可以走去，你千萬不要走上法庭。那麼走上法庭見法官呢，應該就不是好事了，肯定就不是好事。所以我們呢沒必要，盡量避免不要上法庭。那麼大地方你哪裡去供都沒問題，你哪裡去都沒問題，千萬不要走上法庭被法官審判。我們將來死了之後都是一樣，你去哪裡都沒問題，去東方和西方不是問題，千萬就不要去這個阎羅王殿去見阎羅王。所以復至安難，復於上來所講有九種橫死之外，其次安難還有很多人你要知道，比阎魔王就講呢個阎羅王啊，佢啲工作係咩工作？佢係做啲乜嘢嘅？稱為阎羅王，佢係主領世間，係明直之記啊，主領世間上有問題嘅人，即係有罪過嘅人，將你一一登記起嚟。你幾時犯咗啲乜嘢罪？幾時係破壞啲乜嘢戒？幾時做過啲違背良心嘅事？幾時做嗰啲黑薄奄尖嘅事，一一呢阎羅王嗰個寶啊，就將你記得清清楚楚。就好似今日我哋上咗法庭判有罪啦，所有嘅資料入曬嘅電腦，一撳就知你幾時犯過咩罪，有咗呢個案底嘅記錄，你唔走得啦。同樣嘅道理，阎羅王就係主領世間嘅明直之記啊。你在世界上做過什麼事，凡是那些不見得光的違背良心的事呢，他一一將你這個名字，你哪處人，你何時犯過，通通記錄起來。那就做什麼呢？將來就是作為呈堂的證物，等你去到阎羅王的面前，那裡阎羅王根據這些資料，那就判你有罪。那就然後阎羅王既然是世間明直之記主令這些事情，而且世間上那些人有罪，有些什麼罪呢？值得阎羅王啊這樣將我們登記，將來作為呈堂的記錄資料來到審判我們呢？他說若諸有情，即是有一類的人，這個有情指我們的人啊，就不孝就五逆， 不孝呢就是不孝顺父母，这个是逆罪中之其中一种最重的逆罪，就是五逆了。所谓劝发菩提心里面，他哀哀父母生我俱怒，十月三年就怀胎的雨暴啊，这两句经文应该分开，所谓十月怀胎三年雨暴就比较得明显一点。去苦厌甘就宜肝就走湿，这都是我们出世之后啊做父母对我们那种的所谓照顾啊。不单是十月怀胎固然是母亲辛苦啊，就算是我们出世之后，我们一个浪漫在我越南什么都不识，除了喊之外什么都不识，都是全靠这个父母栽培我们。所谓父母之恩是高如虽微山，我们如果报恩都尚且来不及，怎可以忤逆父母不孝父母呢？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在这个十六观经里面都讲，我们修净土法门其中有三种福我们要修的，其中第一种就是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些都是往生净土的恩啊。假使如果你家下不孝父母，你这个生净土的恩都没有了，你又如何得到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呢？亲近阿弥陀佛得不退转那种的果报呢？所以一切的罪过之中，这处首先就讲出不孝是一种大的逆罪，过不孝。五逆就有五种的逆罪，例如杀父啊、杀母啊、破和合生啊、杀阿罗汉啊、出佛身血，第五种啊。咁出佛呢，其他嘅四种呢比较明显。第五种出佛身血呢，我可以同你哋解解。出佛身血呢，一般嚟讲呢，真係佛在世你先至可以出佛身血，因为佢在世仍然係一个人嚟讲嘛，未食佛之前你可以伤害佢个身体咪流血囉。除咗出在佛世亲自见到佛，我哋佛灭道之后先是出世的人呢，就无法子亲自啊可以出到佛的身血，咁岂不是我哋冇呢条嘴？唔系，尤其是嗰啲佛堂，每一间佛堂都有佛像，有菩萨像。我哋如果破坏佛像、破坏菩萨像，就系属于出佛身血嘅罪。所以我哋要反过嚟，无论任何一个道场嗰啲佛像或者残啊、旧啊、破烂啊，或者嗰啲金咧系剥咗落嚟啊，我哋发心咧将佢修补翻，如同新嘅一样，系好庄严，令到人见到生个欢喜心，咁你就福德无量，就功德无边啦。咁如果破坏佛像、毁坏佛像，真系罪过之大啊，亦都难以形容讲得出啦。咁啊，因此我哋一般人讲咧，我哋做旧嘅佛像，修补旧嘅佛像，其功德啊系胜过你做新佛像。点解咧？新嘅个个都中意啊！好似你话家某个地方开咗个道场，咁就乜嘢都通过啦，但系冇佛像喎，出句声咧，好多人俾钱。你唔使忧心，总之你个佛堂有几大，应该系做几大嘅佛像先至适合。你只要出句声咋，好多人俾钱，因为系新嘅，好多人都中意。如果你话做旧嘅咧，就好多人都唔中意啊！呢啲众生啊，贪新嘅、贪好嘅心理。其实我哋如头先所讲，应该系做呢个旧佛像，修补旧佛像，其功德仲大过做新佛像，因为旧都冇人要噶啦。都冇人鍾意㗎喇，但你偏偏呢人哋唔鍾意，人哋唔想做，你鍾意去做。所以呢份功德呢唔係話雙倍計咁簡單啦，所以無量無邊啦。所以我哋見到啲舊佛像呢，或者嗰啲金剝落咗，或者某一個地方就缺咗一分啦，我哋就請嗰啲 做佛像的师傅回来呢，咁啊补返嗰啲残嘅旧嘅烂咗嘅，就将佢重新打漆，重新铺金，令到人哋一睇呢好似係新嘅一样，咁真係功德无量啊。嗱，咁呢个不孝父母要用呢个五逆罪啊，係一个呢堕落无间地狱嘅因嚟嘅。佢就破欲就三宝，破欲三宝，破就破坏，欲就是侮辱，三宝就佛法僧。所以我们今天很多这些情况，相信呢有佛教徒的地方都有的，就是呢有些佛教徒他就道道都去的，哪个道上有什么法会拜忏他又去，都未曾做完这个道，大家又听到道又有什么做什么水落他又去，那本来是一件好事，你去拜忏做水落灭佛亲打禅亲是好事，是好事，绝对是好事，一啲坏处都冇。坏就坏在呢，你去呢间有好处你就唔讲喎，呢间有咩嘢短处，有咩嘢问题，你就走到嗰间就讲下。咁喺嗰间睇到有啲咩问题呢，又嚟呢间就讲下，咁就搞到呢是非就满天飞呀，乃至到几个道场嗰啲出家人本来就好和气㗎，係和合争脱。就是由这些这样到处跑道场的人到处搬来搬去讲来讲去，令到这个和合僧团都变成了、那些是非多罗罗，你将这个僧团破坏了，这种罪过呢亦都是五逆罪里面来的，亦都是无间地狱真的因来的。所以你就说破欲三宝，破坏三宝，侮辱三宝，令三宝呢蒙羞啊！呢种罪过都由于你一搬嚟搬去而发生，所以呢个亦都系逆罪之一，系无间地狱之因。所以我哋呢唔好搞咁多嘢啊！总之你去某一个道场拜佛或者念佛亲，你做完你就好好地呢翻屋企，继续你自己用功。千万就唔好得左搬就右搬，去东就讲西，去西就讲东，搞到整个佛教圈咧，咁啊是非就满天飞啊，到处都系啦，毁谤佛法，毁谤三宝，真系呢个罪过咧系无以回复啊！所以到建立三宝嘅信誉唔系咁容易啊！你想破坏佢咧，容易到极，好似一张台，你做张台都好简单啦。都有好几人啦，你想破坏佢咧，一个斧头一劈就已经崩咗一边，冇人要噶啦，好简单，好容易。所以我哋只有咧去各国道场扶持三宝，守你个本分。佢有咩短处系佢嘅事，你唔好到处搬弄啊！保持三宝嘅功德，保持三宝嘅庄严，咁你就功德无量啊！千秋万世你都福禄无边啊。那么讲完破坏三宝的罪，就讲到破坏世间法的罪了，那就坏君臣法。坏君臣法呢，君就是君主，即是皇帝啦，臣就是那些臣子，即是那些百官啦。那旧时能够保持管理一个国家的安宁，就是君臣合作，皇帝同埋佢所重用嗰啲臣子，大家咧合作商量，点样维护呢个国家，令到呢个国家咧系国泰民安，嗰啲人民老百姓个个都得以安居乐业，系一件好事。假如你咧又系咧搞搞共，将呢个君臣各种嘅感情破坏咗，令到呢个做君子做呢个皇帝嘅，是不信任这个臣子，这个臣子亦都不信任这个皇帝，君臣之间呢表面就好好，心里面就各打主意，令到这个国家呢亦都震不起来，人民陷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那你做这些这样的事呢，那么亦都是一个逆罪，亦都是无间地狱因。佢毁于圣戒，嗱呢处个圣字就最重要啦。咩叫做圣戒咧？就唔系普通嘅圣戒咧，就系 你受唔受戒，即係你有受過戒或者冇受過戒都好啦，你除非就唔做，做咗就係犯戒，咁就叫做聖戒，就包括呢幾條大嘅淫道殺妄。呢幾條根本戒呢係屬於呢重罪之戒，你受咗戒嘅人，無論你受呢個五戒又好，八關齋戒又好，乃至三離戒、出家戒都好，都有呢幾條根本戒嘅。呢幾條根本戒，你即使冇受戒，你犯咗同樣係有罪，同樣係重罪，同樣係無間地獄之因。所以咁就稱為叫做聖戒啊，係聖之中所有呢一種嘅戒。我哋都唔可以犯，犯之即使你冇受戒都係有罪，咁就叫做聖戒。違就係違犯，違犯咗呢個自聖戒，你仲係做呢個淫道散妄啊。嗱，你既然做咗咁多有問題嘅罪，不孝五逆破欲三寶壞君臣法，毀於聖戒啊，帶入去到阎羅王嘅面前呢，咁阎羅王就幫你算帳啦。我话阎魔法王就随罪轻重，就巧而罚之。你将来死咗之后咧，就去到呢个阎罗王殿。咁啊，阎罗王见到你嚟啦，唉、哎，佢话真系啦吓，好嘢好嘢，你嚟到啦吓。咁啊，除你一生人所犯嘅罪，就包括不孝五逆、破欲三宝、坏君臣法、毁圣戒呢啲咁样嘅罪咧，睇下你轻就抑或重，即系犯嘅。时候是怎样，有心又是无心，当然呢根据你所犯这些这样罪轻啲或者重啲，就考而罚之，考就考问，考问你审问你清楚了，根据你所犯的罪轻或者重，就处罚你惩罚你了，我说考而就罚之。那么向下呢就是解释，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人不小心一下子犯了呢啲咁样嘅戒啊，咁我哋又点呢？佢话事故我今就劝诸有情燃灯做翻，放生修福，就令到苦厄就不遭重难。咁呢段经文就系个总结，亦都系咧讲来讲去啊，都系一种咧供养嘅方式，亦都系一种咧忏悔求佛加被灭罪嘅方式。个事故啊，已是上来。嗰種嘅因緣之故，如果有人家做咗呢個不孝五逆，以及咧係毀於聖戒，以及咧嚇啊壞呢個君臣法、破和合爭，以上所有種種嘅罪過咧，有問題啦。所以家話我今就勸請友情，我現今啊就係勸你嗰啲友情眾生點樣懺悔，點樣去。去做咧，佢就燃灯就做翻，燃灯就点着呢啲长明灯。做翻咧就做呢个五色嘅彩翻，就放生就修福。嗱，咁由呢啲地方睇呢个放生咧，真系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多做啲放生。如果有集体团体主张放生，你可以参加。就算冇噃，咁啊点咧？你自己都可以放生啦。你大有大做，少有少做，你或者你得几蚊钱，你咪买只雀仔，买只雀仔啦。咁去到我哋呢次有个咩花园啊，咩老狗花园啊，我都唔识啊。总之有花园，你去到花园啊，咁咪同佢皈依咯，皈依法、皈依法、皈依生，就算下边嗰啲你唔识啦，总之系皈依法、皈依法、皈依生，皈依法、皈依法、皈依生，念三遍，同佢念几遍观音菩萨，或者念几句阿弥陀佛，你咪放咗佢咯。咁咪好噶啦，所以你唔好贪高兴，人多你就自己静静地啦吓。你有两蚊，你就做两蚊；你有五蚊、十蚊、一百蚊、一千蚊，你就做两蚊、五蚊、十蚊、一百蚊、一千蚊，多少无虚。最紧要我哋嘅心个出发点咧系好，所以放生一番咧，希望大家尽量提倡，尽量都去做。咁就保證藥師如來咧，真係加俾你哋啦。因為你哋放生，就令一切眾生都舒服。咁你如是令一切眾生舒服嘅因，所以你感到你自己咧，亦都 在在处处任何时刻你都是舒舒服服，是没有病没有痛。除了放心之外，就收其他的福，好像燃灯啦，或者买花买香啦，你都对收福的，或者我们布施啦，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啦，那么都是收福。收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一切讲一句，都是自己吃亏，自己少用一点去帮下人，尤其是对那些病人啊，你要招呼那些病人。所以菩萨界里面呢，尤其是你们在家菩萨界，如果见病不救济者呢，你见到有病的人在路边痛苦呻吟，当然他与你无关，非亲非故，但是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行菩萨道你受菩萨戒嘛，那菩萨就以度众生为先的，那你经过这个路边见到一个很可怜的，无论后生或者老人家，他病得耳朵弱，你应该就跟他看医生，或者买药帮他治下他。如果你直行直过不帮他呢，你都是犯了菩萨戒啊。如果你帮他减轻他的痛苦呢，你就收福了，那你真的收到福了。你家帮人，将来万一掉转头到你百年行动不方便，身体有病痛的人士呢，就冥冥中啊同你有缘的人呢，他就会帮返你，他就会救返你，所以都是属于这个因果，所以我们要放生，那么亦都要收福。收福的方面好多好多的，总之与人家方便，宁愿自己蚀底吃亏，都要给人家一个好处，都要帮人家，那么收福。其实放生呢，那么亦都是收福之一种来的，所以说令到苦厄啊，我们呢燃灯做花，又放生，又买花买果供养佛，又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行布施，种种修福，再加上我们受持药师法门，以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本愿功德加持力之故啊，那就令到苦厄了，令我们可以度脱种种的病苦，种种其他的横死灾难的痛苦，个令到苦厄，就不遭就重难啊！重难即系咧，如上嚟几段经文所讲啊，例如好似啊不时风雨难啊，过时飞雨难啊，或者他过侵逼难啊，日月薄食难啊，呢啲种种嘅灾难咧，佢降临嘅时候，我哋如果真系受持药师法门，根据本经所讲的方式去燃灯做饭，放生修福，以此的善根加上药师佛加庇之故，就可以令我们度过这个痛苦危难，亦都不会遭遇这个重难。始终的经文呢，所以我们要研究要明白，我都可以帮我讲出来帮我们又看经，嗱呢八个字令到苦厄不遭重难，苦厄重难大家都明白。我哋呢个苦点样度？呢、这个难点样唔遭遇咧？就系、是、头嗰度令到就咁不遭。我哋用啲乜嘢办法可以度咗佢嗰啲苦难？我哋用啲咩办法令到我哋不遭重难？呢、这个就问题啦。所以呢四个字咧，令到不遭咧，就是我们真真正正是用功的地方。好像心经呢，是涉过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总之有十几个无字。这个无字呢，简单讲就是说无了，否定了。其实这个无字就是用功的地方。为什么你可以无？为什么别人又不无，这个人就可以无呢？但是别人没有学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所以处处都是有，处处都是执着，既有执着，这个苦又何以得到呢？没有机会到啦。那么如果我们学观自在菩萨，不单他如此啊， 我哋人人都系观自在菩萨。点解？你只要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之法都系空啦。由五音之和合，有我哋呢个色身啊更加空。有色身就有病苦，色身都寂寞，咁又何来苦厄侵略呢？所以先就可以度一切苦厄。既然苦厄度，咁啊反过嚟，你咪观自在菩萨咯。唔单话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你哋人人每一位善男信女都系观自在菩萨。理由就系睇个你有冇咁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之法皆空，得到无我，我都尚且无，边处有苦厄？所以度一切苦厄，苦厄无，将嚟舒服解脱啦，你咪就观自在菩萨翻转头啦。所以我哋讲经消文咧，你一消你就懂。所以加个令道苦厄不遭众眼咧，最重要就系令道同埋呢个不遭。我哋点样可以令道苦厄，点可以不遭众眼？就是、我哋用功嘅地方，用啲乜嘢功咧？所用就系受持药师法门。我哋用呢个药师法门呢一种嘅方式啊，呢一种嘅方便，将我哋嘅心中呢个黑暗嘅烦恼破除，点着燃点我哋呢个智慧心光，我哋智慧心光显化，能够看破一切，放下一切，不为一切之所执着，当然就唔会做罪业。罪业不做啊，我哋又何来苦厄？又何来众难呢？到呢个时候，苦厄不到而令到，众难不遭遇而咧令到佢咧唔会遭遇啦。嗱，咁讲到呢处咧，时间系过咗一分钟，向下问长就付于明晚嗱。咁啊，今晚结缘嘅嘢咧，其他啲都系讲过啦。今晚就系主要就系有一。好似有一樽嗰啲叫做咩？嗰就嗰啲佢就係沐浴露啊！因為我唔用就冇，我用番梘我係古老啊！嗰啲沐浴露咧滑潺潺，好好沖嚟沖去沖唔淨嘅，所以我就冇做嗰只，我都唔識得講啦，係嘛？嗱，咁啊沐浴露咧，亦係同昨晚呢個一樣噶啦，佢係有呢個清潔嘅作用。我哋沖涼用沐浴露可以除咗嗰啲臭氣、汗氣嗰種嘅作用。嗱，呢個汗氣啊，同埋嗰啲咁啊～新的體臭的氣味呢，就好像我們那些黑暗的煩惱，好像我們那些業障，我們的業障既然有，煩惱既然是有，生死既然是有，我們怎樣可以了生死呢？就一定要消業障斷煩惱。那業障煩惱怎樣消怎樣斷呢？就要修這個藥師法門。修藥師法門就可以呢消我們的業障，可以了我哋嘅生死啊，所以苦厄不到而能到，众难呢就可以不遭遇啦。咁啊，向下问唱，付于明晚啦。